988制作。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，你要保护门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十六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伤像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魄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点解咁对我？ 点解你要怀疑我？自从我哋合作用魔法将班人带入时光隧道之后，乜你未变翻朋友嘅咩？ 朋友？乜唔系昔日情侣咩？ 雪啊，我结咗婚噶啦，我唔可以对阿少不忠啊！我哋即使曾经爱过，都已经好多年前嘅事啦。失去小玲，我知道好伤心。 失去你，我仲伤心啊！ 少啊，我哋冇嘢噶，你信我啦。我唔可以阻止阿雪谂啲乜嘢噶嘛。 我哋分手。 你傻咗咩？我哋啱啱结婚噶咋？ 勉强喺埋一齐系冇幸福噶。 我哋都好中意对方噶，点解要讲勉强啫？ 你可以接受我同第二个男人生 B B 吗？ 咩话？ 我有咗哨牙强嘅 B B 啊！医生话三个月啦。 三个月？但系你个肚？ 医生都觉得奇怪，点解仲未见肚？佢再检查多一次。其实我真的有了 BB， 个 BB 是哨牙强的，我不要这个 BB。 不 要，西窗， 个 BB 是无辜的嘛，我不介意啊。 但是我介意啊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发觉有 BB？ 为什么啊？ 笑啊，我们这么辛苦才可以在一起，不要那么轻易放弃了，好吗？ 真系过唔到自己嗰关啊！我一谂到哨牙强，我会有阴影，系我人生中最大嘅阴影啊！ 你无辜啊，个 B B 更加无辜。慕容家族表面上为人消灾解厄，但实质上又有几多个唔系为名唔系为你真心咁付出噶？ 你意思系话？慕容家族罪孽深重， 我只是希望有我们接管之后不要再加重罪孽。你身为主事杀了自己的 BB， 无形中就加深了慕容家的罪孽。其实个 BB 离得都好着事， 好着事， 他可以证明到你不是极阴之人，不是不祥人。 我的而且确是极阴之人， 可能是你父母搞错了。 搞错？我 笑，现在个 BB 和你二合为一，血脉相连，你忍心不要他吗？ 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？ 我唔介意，我哋已经系夫妇，你嘅 BB 咪即系我嘅 BB， 我哋一家人嚟噶嘛。 西窗， 那夜谁将酒喝掉？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伤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你做咩一直跟住我？你好烦啊！ 我担心你。 谷明，我从来冇谂过我哋之间会发生咩事，我唔想呃你，我唔会鍾意你㗎，你死心啦。 我知自己高攀唔起，但係既然发生咗嗰件事，呢啲就係缘分，你可唔可以试下俾机会大家？ 我唔俾机会你係因为我知道我哋冇可能啊。 我会等你。 你唔係我第一个男人，你唔需要咁内疚啊。 鍾意一个人冇得解释，更加唔会介意佢嘅过去。 你 而家唔鍾意我唔紧要，我明白你嘅心情，时间可以改变一切。 你对人真诚，对主人忠心，你咁样好蚀底噶，锡自己多啲啦。 听到呢句说话，我好开心。曾经听人讲过，付出亦都系一种福气。 好，你讲到咁伟大，喺我同敖世昌之间，你会选择帮边个？ 你有心为难我， 小玲唔可以白死。你帮我找出真凶， 我一定会。 真凶绝对不是外人。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会是外人？ 凶手杀人的手法有点像我们家族的魔法。 我管家都有同感。 不单止是这样，这个人的魔法不会输给我。 除了你和吴管家，你觉得还有人深藏不露？ 我一定要找这个人出来。 帮你， 啊，大哥， 你唔使惊，你始终系我妹，我唔会伤害你。 我只不过系你堂妹咋，雪姐先就系你亲妹妹。 要分得咁清楚咩？只要系姓冇用，只要系血脉相连，都系我慕容谦最亲嘅人。笑，大哥有超能力，可以预知未来。亦都可以知道好多人哋嘅秘密，虽然二叔极力隐瞒，但系逃唔过我嘅超能力。你系极阴之人。 其实个 B B 嚟得好着数，佢可以证明到你唔系极阴之人，唔系不祥人，可能系你父母搞错。 如果我要害你，唔使同你讲咁多嘢。仲有，我有超能力，又有魔法，但 眼旁有个恶世昌，你以为真的可以敢顺利行到呢树吗？恶世昌只是个管家仔咋？ 大哥，你真的放我走？ 你连大哥都不信，你仲信边个？恶世昌，佢只是我控制的一只棋子咋？ 是，我是极阴之人，爸爸因为保护我所以骗你们，横又死掂又死，讲出来不用再做缩头乌龟，我慕容少不怕死。 我欣赏你，慕容家好彩仲有你。 啊，大哥， 你会安全返大马，如果有一天大哥需要你，你一定要返嚟。 白影，唔好走，唔好走啊，唔好走。 天都未光，瞓多阵啦。大肚婆睡眠要充足噶。 你咁早起身，去边啊？ 勤练魔法，吸收大自然嘅精华咯。嗱，呢家孕妇唔适宜操劳过度，我暂代你处理主司嘅一切事务，你安心养胎，做少奶奶。 估唔到你系一个咁体贴嘅丈夫、啊，唉，如果可以嘅话咧，我恨不得将主司嘅位置交俾你。 只不过系个仪式嚟嘅啫嘛，我哋夫妇一条心，为慕容家族，其他嘢都唔重要咯。 嗯，世昌，你唔介意我嘅过去，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。 你又嚟啦，为咗我哋嘅 B B， 乖乖瞓多阵啦，嗯。你记住，暂时唔可以同人讲你有咗 B B。 点解啊？个肚会大噶嘛？ 如果阿雪佢哋知道个 B B 系生牙强嘅，佢哋一定会单单打打。趁你未见到之前拖住先，到时足月生嗰阵就当系意外七个月出世。 连谷明都唔讲 呢件事，越少人知越好。 西昌话主司你唔舒服，使唔使揾医生睇下？ 啊，已经睇咗啦。琴姑姐，你都系叫翻我阿少好啲，你始终都系长辈啊嘛。 主司嘅地位喺慕容家族里边系最高噶。 雪姐啊，我哋系一家人嚟。 小玲嘅死，你打算点做啊？ 我交咗俾世昌去处理。 敖世昌只系个管家， 佢而家系我丈夫， 身份唔同咗噶啦。系啦，主司，我哋应该点称呼你丈夫呢？ 阿少话我哋系一家人。叫世昌亲切好多。 世昌佢会暂代我主司嘅位， 佢代主司嘅位。 医生话阿少身体虚弱，需要时间休息。 一下又会弱成咁嘅？ 啊，我好快会冇事噶啦。 既然世昌系你丈夫，佢暂代你处理事务，我哋都冇话可说。 咁我就想知道你点处理小玲嘅死？ 当然要揾出凶手咯。 真系唔报警啊？ 你由佢哋处理啦。你冇事啊嘛？面色变晒，手又咁冻嘅。 我头先发咗个梦，梦见妈妈含住眼泪望住我，好似不祥而笑咁啊！ 唉，阿姐今次又真系离谱啲嘅，一啲消息都冇，唔系玩到心都创晒啊嘛！ 妈妈佢仲十八廿二咩？我惊佢出咗事啊！ 唔会啩？堂堂一个慕容家族长老，边个咁大胆喐佢啊？况且阿姐都识魔法噶、哦， 屋企近排发生咁多事， 杞人忧天咧，唔系你嘅性格嚟噶、哦。呢啲小事等琴姑姐去做啦，好快揾到你妈妈噶啦。你啊，睇紧啲个敖世昌啦，千祈唔好感情用事啊。 我都唔知道你噏乜。 你姑姐我挑通眼眉噶，敖世昌想收买人心，一只鸭就想拉关系。你估我啊，系你哋两姊妹咩？氹到心肝脾肺神都俾晒人， 你醒目女嚟噶，咪学似嗰个阿少咁冇脑啦。 哎呀，头先啊叫我忘记人，呢头又一直提住佢，你都冇立场嘅，快啲帮我搵妈妈翻嚟啦。 你系咪怪我唔认你啊？算，咁多年嚟，我虽然唔可以用妈妈嘅身份照顾你，但系对你嘅爱， 我知你好锡我。太多我无意中听到你同琴姑姐讲嘅说话，我一时之间唔可以接受。原来我同慕容少一样，都系个野女啊！ 你点可以咁样讲自己啊？大哥当正你系女一样，你矜贵过慕容少一万倍啊！要唔要认翻我呢个妈妈？我唔勉强你。快些看远一点，今日的痛可能会成就你的将来的。 你这么夜还练魔法，我煲了你喜欢喝的莲子糖水啊。 你拉我，拉我， 我不会喝你的东西。你做什么这么恶对我啊？你的面色很难看啊。 你想死吗？我吃住你慕容少。 半只玉牙是阿姐平时戴的，难道阿姐 她不会的，圣姑姐不会有事的。 你哪处执到这只玉牙的？ 花园尽头。 又是花园尽头。 雪小姐，喝啖暖水先。 哦，唔该。 雪，你的手咁震嘅， 只玉牙可能是姑姐不小心打烂的啫，嗬。妈妈，妈妈不会有事的，妈妈不会有事的。 敖管家，花园尽头就是发现小玲尸骸的地方，清长老他不会又是？ 不会的，阿姐福大命大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 雪小姐可能受到刺激晕了，我扶她入房先。 你们一起同我去花园看看。 我怎会在这里？ 你刚才情绪不稳定，一下晕了。不过看到医生没事，医生说你近来很大压力，导致精神紧张，气血不太通顺。这包药你记住，当手震情绪要失控的时候，快点吃一粒，睡醒一觉就没事 了。那有没有我妈妈的消息啊？ 敖管家带着整班人四周去搜查。 妈妈，妈妈不会有事的，可 应该没事的。你记得医生的吩咐，一觉得情绪不稳定，快点吞一粒，知不知道？ 近来发生太多事了，我好辛苦啊。 对不起，我没想伤害你。 过了去的事不再提了，我要出去看看他们找不到妈妈。我和妈妈刚才认回，那些不会那么残忍的，可 你唔舒服就唔好出嚟啦。 细昌佢哋揾到妈妈未啊？ 俾佢哋揾到就认真大吉利是啦。 佢哋翻嚟啦。 吓，唔系咁邪嘛？ 条尸俾人埋喺树下，已经腐烂。 琴长老啊，你认下啲衫啊，好似系清长 老。唔会噶， 唔会噶， 打开俾我睇下。真系阿姐啊， 小小姐。 秀雅强、小玲、青姑姐，凶手嘅动机究竟系乜嘢咧？ 条尸已经腐烂，未可以百分百确定系青长老，不过就好明显系先过小玲如何。件事越嚟越复杂，亦都唔排除系司马家族嘅人做。 我同司马少棠系朋友。 司马家族有咁多人，同我哋结怨咁多年，除咗佢哋啊，仲有咩人同我哋咁深仇口啊？ 佢慕容少，又关我事？ 算冷静啲啦，条尸未必系清长老。 大家睇过条尸，都话系妈妈。我哋揾法医验定。 你收声！ 你就算唔系妈妈，都系慕容家族嘅人。你一结婚就死咗两个人，证明你系个不祥人。你一坐上主尸嘅位，慕容家族就行衰运。 你讲下道理啊，好唔好啊？ 阿雪讲嘅嘢唔系冇道理嘅，极阴之人一向嚟都系我哋慕容家族嘅大忌。 出边大厅有好多人等紧你解释嘅，主师。 极阴之人唔可以生 B B 系人都知，医生已经证实阿少有咗新忌。 魔法世家第十六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少、连建明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。 无需理解别的 再见。